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古城北京的中心位置，在清代都城的风水线上，一座宏伟瑰丽、肃穆壮观的院落，安详又威严地矗立在那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见证着人世间的兴衰。几度夕阳红的它，如今青山依旧在。这个曾经既神秘又神圣的院落，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宫室，天朝的心脏——紫禁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建成于明朝永乐18年，即公元1420年，历时14年，占地将近80万平方米，住房间约8000多间，是世界上现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庞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在这座城垣里，居住过从明成祖朱棣至清逊帝溥仪两朝共计24位皇帝，统治了中国长达500年之久。紫禁城缘何而得此名呢？据文献里讲，紫禁城含义有两层，其一源于紫微正中的理论，即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紫微星源位于中天，它的位置永远不变，于是就认为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宫称为紫宫。而古代皇帝在人间至高无上，又自称为真龙天子，所以呢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宫也称为紫宫。其二，在封建社会，皇上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眷护着宫殿，警卫密布，是戒备森严，一般人绝对不可能靠近皇宫，就连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制。皇城维护着禁城，内城圈护着皇城，外城又挡护着内城，层层环护，水水相隔，步步设防。城上有骑兵巡逻，城下有卫兵守护，城外有濠河环卫，城内有八旗驻防，还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军营来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这样一层层被围裹着，一道道的被圈护着，成为了城中之城。而整个北京城似乎变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设施完备、防御严密的巨型宫室。难怪乎当时的文人史家把紫禁城说成是金城汤池，紫宫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斗转星移，日月轮回，明王清祭，禁城依旧。但是紫宫真的就是禁地吗？在清朝自顺治元年迁都北京至宣统三年灭亡的267年间，先后有10位皇帝一直以紫禁城为皇宫，这对于以武功夺取天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来讲，对紫禁城之敬畏 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和疏于防护，而是戒备森严，御史紫禁城京城汤池永固千年。而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代皇家档案中撷取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故事，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清代宫廷生活当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秘闻。紫禁城戒备森严，警卫星罗棋布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宫禁机构到底有哪些，由谁来掌管，皇帝的警卫到底有多少，他们出身在哪里，让我们进一步走进神秘的宫廷禁卫。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说起紫禁城的宫禁机构，我们就不能不说到八旗。八旗是清代特有的军事兼民政的组织形式，有满蒙汉之分。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北京以至全国，又把八旗兵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驻防八旗分驻在全国各地，禁旅八旗驻扎在京师，而禁旅八旗又分为廊卫和兵卫。廊卫也就是皇帝的近身警卫了，他们包括侍卫处和亲军营等，其组成主要是满蒙八旗中选拔的精锐人员，充当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的都是皇帝从勋戚大臣当中选拔出来的。侍卫当中的御前侍卫是皇帝的贴身警卫，由御前大臣负责，人员是从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当中挑选出来的财务出众者，共有官兵约600位，另外还有蓝领侍卫、宗室侍卫数百人，以及从满蒙上三旗当中挑选出来的侍卫亲军1400余人。而兵卫则是皇帝的卫戍部队，包括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步军营、箭锐营、火器营、神机营等等，他们负责皇帝的宿卫、清壁以及宫禁的传筹和禁门的启闭等等事宜。兵卫由满蒙汉八旗官兵组成，各营设统领、都统或总统大臣、管理大臣，而其中的护军营是紫禁城的主要守卫部队，由统领掌管，他们的职责是防守紫禁城各门，掌管门要、夜间的巡逻传筹、皇帝朝会廷宴的警护等。护军也都是从满蒙八旗当中挑选的年轻力壮、技艺娴熟的兵丁，共约15000多人。在景运门还设值班大臣等3人总领宫廷门禁事务。另外在宫廷的禁卫组织中，世代为皇帝奴仆、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群体是一支深受皇帝信赖的特殊力量，其中就包括三旗包衣护军、骁骑、前锋三营，共有官兵7000余人，由内务府大臣管辖。而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守卫宫门和稽查出入。宫内尤其守卫的宫门一共有12处，其他担负宫廷禁卫任务的还有官兵人数多达1800余人的前锋营，负责守卫京师和皇帝出巡护从、掌管枪炮等火器的共有官兵7800多人的火器营，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官兵人数多达10000余名的神机营，还有掌管着京城九门的钥匙、负责紫禁城外整个京城门禁的守卫、治安缉捕的步军营，还有统帅着八旗步兵和京城绿营的马步兵，共53000余人。紫禁城的警卫不但人数惊人，装备精良，待遇也是相当的优厚。就拿警卫军官的级别来讲，就令10年寒窗、9载遨游的书生们瞠目结舌。 领侍卫内大臣，武职正一品，职级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相同，系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最高品级。八旗都统、步军统领从一品，同于文职各部院的尚书、大臣、御史衔。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等正二品，与文职的内务府总管和地方的总督同级。散役大臣、副将都是从二品，跟文职的翰林院长院学士和地方的巡抚平级。一个宫廷三等侍卫也是正五品啊，相当于文职的中央各部院司长的品级。就连城门吏也是正七品，一个金榜题名的外任进士也不过如此。而且所有的禁卫机构都对皇帝一人负责，他们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 在古城北京的中心位置，一座宏伟瑰丽、肃穆壮观的院落，安详又威严地矗立在那里。这就是天朝的心脏——紫禁城。斗转星移，日月轮回，明王清祭，禁城依旧。但是，紫禁宫真的就是禁地吗？迷幻时空正带您走进神秘的宫廷禁卫。 紫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破禁之事发生。但是事情总是比想象的要复杂，禁城破禁之事是屡禁不绝，宫廷违例的情形也是时有发生。咱们先说一件有趣的事儿。话说咸丰三年3月23日这一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养心殿的隆中门外，一个正在卖馒头的小贩王库儿被巡守的人员抓住。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宫廷禁地岂能容商贩在此叫卖？事情是这个样子的。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名人。咸丰元年九月，王库儿在做生意的时候，偶然他捡到了一块宫里头用的腰牌，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的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平安无事，日子久了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的四月，王库儿的哥哥张桂林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又敢进去，做梦那也不敢想啊，这等好机会如何能错过。张桂林就把自己想去大内做买卖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呢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他哥哥，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世栋刮去，改写成为了张桂林。从此这张桂林就接替了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这王库儿他也没闲着，因为王库儿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了，出入进门很有经验，而且又混得一脸熟，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他仍然在宫中找到了一个活计。有一个叫做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且就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桂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还都平安无事。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这紫禁城当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结果在3月23日这一天，已经在宫中混迹了将近两年的王库儿终于露了馅儿。无独有偶，嘉庆九年也发生了一件僧人混进神武门的案件。这位和尚法号辽友，安徽宁国府的泾县人。乾隆58年，辽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辽友悲痛欲绝，但是回天无术，心无所系的他决定出家为僧，就在梵觉寺受戒，随后就四处游牧化缘。话说嘉庆九年正月，辽友在浙江参拜完普陀山之后，忽然心窍一开， 他想进京去求见皇上，想着皇上能赏给他主持，再赏脸应请南巡。想入非非了的辽友就从江南、山东一带一路木化往北而来，3月25日抵京后在各处寺庙住歇。春去冬来，一转眼多半年过去了。11月24号这天寒风簌簌，辽友和尚来到了东华门外观望，被守门的护军赶走，但是执着的他并没有离去，而是来到了景山东门外忍饥挨饿，一直待到了深夜约5更时分。辽友见有几个人打着灯挑着石盒往这边走来，凭他的经验判定八成是往宫中送餐的人，于是他就悄悄地跟在后头，轻松地混入了神武门内。但是大内宫深，墙高夜黑，一心想见皇帝的辽友也不免紧张无措，就顺着墙往南走，但是没走多远就被巡夜的护军抓获。皇帝很快就得知了此事，他很恼怒，既怒于一个僧人竟敢破禁入宫，又怒于宫闱重地竟如此侵入，于是下令严惩。最后辽友被勒令还了俗，杖责60，流放1年，再加号2个月示众，期满之后送交安徽巡抚衙门折责充徒。当晚神武门值班的护军官等被从重杖100照例革职。一场痴人说梦般的故事在相关人员挨打受刑之后化为了泡影，紫禁城的安全也显露出了他的破绽。除了小贩卖馍和僧人朝圣这些偶然事件外，紫禁城之内还常有盗窃案发生。话说嘉庆16年12月初10日这一天，在紫禁城中靠近皇帝办公生活的内廷，负责宫廷领侍卫内大臣值班的景运门内，当班的内阁中书屈廷镇的海龙皮褂后襟儿被小偷割开了一道口子，幸好及时发现，这贼人没能得手，屈大人也没有太大损失。但是在宫廷大内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有成千上万护军的防卫，朝廷大院竟被割破了皮褂，差点失窃，显而易见大清的面子已经先丢了一份。而这个事件也惊动了当朝的嘉庆皇帝，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立即颁发上谕加强门禁，这真可谓是贼胆包天，太岁头上敢动土，进城行窃，大臣囊中敢取物。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栾仪卫。这栾仪卫是清朝宫廷掌管车驾仪仗的机关，在紫禁城东华门内有一座栾仪卫的库房，叫栾驾内库，里边呢存放着典礼和仪仗时所需的器物，多为精选的金银珠宝和精美的丝织品特制而成的。内库平常大门紧锁，封条把门，日夜有人看守，那么即使给皇帝准备典礼也得严格履行手续，并且还得有专人来监督。但就是这样，问题还是出现了。道光22年2月初10日的一大早，在栾驾内库值班的官员惊恐地发现，栾驾内库门上的封条被撕坏，锁头被撬落，库门被打开，于是赶紧进库检查，发现库里纯金器物8件不胫而走，金提炉、金香盒、金瓶盖等也不翼而飞。皇上大怒，下旨严查，但是时过2月，200多人受审之后也未查出什么结果来，道光皇帝只好下旨严惩有关官员。结果当天代班和值班的官员降2级并罚俸2年，管库的官员也被降1级并罚俸1年，一场大内失窃案就此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咱们前面说的都是百姓混入、小偷偷盗这些小事儿，而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发生在紫禁城中的几桩暴力事件。这首先要说的就是嘉庆八年的陈德行刺嘉庆案。陈德，镶黄旗人，家奴出身，曾于内务府服役，熟悉宫廷门禁、宫内路设以及日常的护卫情况。因为生活窘迫，不满于现状，2月20这天，他混入大内，偷偷地潜伏在神武门内的顺贞门前。等到嘉庆皇帝经过的时候，他持刀行刺，在场的众侍卫和护军一时竟然都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后来才有一位御前大臣迎前拦挡，众侍卫们才缓过劲儿来，是蜂拥而上，陈德力竭被俘，后来受大刑致死。嘉庆皇帝虽幸免于难，但是当朝皇上目睹一场御前血战，恐怕令他到死都难忘。宫廷门禁的疏漏又可见一斑了。话说还没等嘉庆皇帝缓过神来，两年后，也就是嘉庆十年2月20日这天9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肩扛一杆用袍子裹着枪头的铁枪，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神武门外，看见门口有护军把守，也不避让，就要硬行闯入。而这时值班的护军图塔布上前拦挡，此人不但毫不畏惧，而且用枪直冲着图塔布扎去。图塔布一闪身，衣服已经被戳破。而这时在神武门当班的其他护军听到声音过来围捕，而这位男子是毫不示弱，一看长枪不能发挥作用，就抽出了藏在腰间杀猪用的两把短刀，冲着护军们劈头盖脸一阵狂砍。鏖战当中砍破了守军一军官的帽檐，掳伤了一位护军的手指头，还砍伤了另外一位侍卫的头脸，造成他伤势严重。后来行刺之人被围上来的护军用乱棍打倒，带至东直房审问。但这个男子只说他叫做萨弥文，山西五台王家庄人，被蒙兄指使来京，其余的问话则拒不吐露。没过一会儿，刺客因为伤势过重当即毙命。嘉庆皇帝马上下狱速查急奏，后来查知这个萨弥文原名叫做刘世兴，山西五台县王家庄人，出事前两年已经拜把结盟，很少回家，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家人也不得而知。而大动肝火的嘉庆皇帝兴师动众派人访查，但是最终是无果而终，也只能将刘世兴的尸体吊在城墙上警赦良民，自己解解气而已。这件事情发生后，嘉庆皇帝觉得值班护军精勉骁勇功不可没，马上发出上谕奖励有功人员。但是有趣的是，此案经过仔细审理以后，皇上才了解，当萨弥文冲进进门时，当班的护军竟然都没有佩戴武器，有些当班的护军还擅离职守，甚至在屋子里头闲坐着聊天。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嘉庆皇帝是哭笑不得，只好再发上谕更换守门器械，并加强门禁章程了事儿。这件事情过了八年以后，到了嘉庆十八年9月15日，紫禁城内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临清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案，史书当中又称紫禁城之变。这一天，临清领导的天理教徒在太监的引导下攻打紫禁城，仅仅半天的时间就直捣皇帝居住的养心殿。可惜由于消息不准确，嘉庆皇帝当时恰好不在宫中，但是当嘉庆皇帝得知此事后惊呼，我大清从前何等强盛，今天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更令嘉庆恼怒的是，当时守卫午门的官员听到有兵变，竟然率兵开门等候，宫禁松弛，纪律涣散，守兵虚弱等现象是昭然若揭。或许这也预示着清政府的摇摇欲坠。古人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如嘉庆皇帝在陈德行刺案发生后曾经朱笔亲书的那样，必有失德，才会有这样让人惊愕的事情发生。总之一句话概括，